轻轻收回，等太阳落后很久，看流星划过天空，它留在我的眼中。在你的周围转一个来回，我想把每种不同都画出几片彩虹，都留在你的眼中。 I say baby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Ooh, 你知道我需要 only to you、I say baby please be my bird tonight,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 please by my side.我总感染是你们慢变的成熟，因为我爱爱呀爱爱呀，这只是爱爱呀爱爱呀， 没人比我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因为我爱爱呀爱爱呀。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can compare to you. Why, why, why, why? 这就是爱爱爱爱爱爱，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 全部都 alright, 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你用着再爱爱再爱爱。Please be my bride tonight,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 please by my side. 我从刚认识你慢慢变得成熟， 因为我爱爱呀爱爱呀， 这只是爱爱呀爱爱呀，没人比我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 compared to you. 有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我是麦麦，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 Try again. 我很开心遇见你。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也来这一趟，为爱情这样，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向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